锵锵三人行，子东兄、 哎、 文道兄啊，这一回香港啊，我发现一个女人上了头版头条了。 嗯， 对对，老就是当年咱就熟的啊，陈方安生长。 哦，对， 塞满港宝好、啊。 为什么说四万笑？这 是四万是这样，你看这个四万那个四这个字啊，不就是像一个张开嘴巴嘿这么笑吗？ 嗯。 广东人说人四万港豪啊，这四万这样的嘴巴，就是他老是这么笑，呵呵，对，这个这种笑话， 你看他一笑起来，他比较像打麻将的那个四万， 这不就是他叫陈四万吗？ 不同人笑都有特点，你看我研究李安笑啊，李安笑的跟哭一样， 对， 你觉不觉得他一笑越笑越像哭，越笑这反映李安，你看他色戒嘛，他笑 给人感觉很老实的样子。 哎，对，所以说这次我就看报纸上不都讲陈方安生选上了吗？ 嗯， 选上了。你像香港人是关心政治，那我这个内地人呢，我就又一次视线呢，就琢磨我近些年来的这个研究。我觉得这个地球啊，没准是什么磁极偏转呐、啊、什么的。我跟你说， 就是女的厉害。 哎，这是我的观点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给我找到了一个证据。 嗯， 可能啊。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啊，女的确实越来越 上面。这件事情也真奇怪，你比方说建制派哈、啊，就是主流派哈、啊，这么多人，这不就推就是叶刘淑仪能够出来做那个这个一个代表人物？ 对啊， 为什么呢？这是 就当时我也批评嘛，就说是不是他们那边找不着人了？说这不是很糟糕嘛？你搞了那么多年政党、 嗯， 要找一个外头的人，而且找个女高官，但我觉得是这样。就香港在过去几年来，除了现在已经当了特首像曾荫权这样的人物之外，那么其实在港英时代末期的确是出了一帮女性的高官，很值得注意，他们人比较强悍，而且手段呢也很高明，就跟各方啊搞关系啊什么也很厉害。我发现啊，在香港至少香港的官场里面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女人去做官呢、啊跟男人真的不一样，因为我跟他们私人接触一下， 香港有很多官员是女的， 很多， 对对对， 很公事公办， 没错， 嗯， 很怪的。我们给他一个外号啊，像以前陈方安生他们那帮一帮女高官，我们叫他们手袋党。 什么叫手袋？ 就老提着手提袋啊， 啊， 这个女孩女人嘛，老拿手袋，所以总是一党女人在一块喝茶，然后呢，下午去理头发，又说些什么事儿，这叫手袋党。那么这帮人都是什么样的官呢？就是他很强悍，而且你觉得你不大容易，你反而不大容易跟他拉上太密切的关系， 是吗？ 你要进他那个圈子是难。我们印象 很不服 气，是吗？你懂我意思吗？就你一般我们印象 设法接近女高官的， 我知道的， 你想想， 我 们想象啊，一个女性她应该是很善于跟别人往来接触沟通，对不对？他们呢是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有自己的小天地，这小天地里面呢他们关系很好，但以外的人要打进去很困难。我接触那么多这种官员了，我发现男性官员呢，哎，你跟他聊啊什么想要亲近一下他，或者他也很主动想让你觉得他跟你很亲近，女官员不会这样， 是吗？ 因为在政治的世界里面啊，一开始他们起初还是弱势，他越是弱势他越要把自己变得很强悍嘛。你想想看，在世界政坛上面很多铁娘子型的人物，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像吴仪，外国人呢就老说吴仪是中国的铁娘子嘛。 嗯， 就吴仪作为他那一代的中国官员里面，她是一个比较显眼突出的一个女性。 嗯， 她要达到这种位置，她在外面至少在外交场合上面、商贸谈判上面，她那种寸步不让， 强硬， 那个就强硬。比如说最近不就出来这个跟这个欧盟的不跟那个欧洲的那些商贸专员骂了一架吗？又干了一架吗？最近到广州，就广州马上深圳这些说洗太平地吗？ 食品安全嘛， 食品安全嘛， 对，这回好像也逮着美国了，美国那薯片叫什么？香港人叫品客 那个 品客薯片 出问题了， 这薯片 致癌 啊、哦，含有这个致癌的物质。 可是现在新上去的刘延东是美女啊，很温柔的样子。 嗯， 又变了嘛，所以现在就是、啊、哎呀， 所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徐老师，就是咱们研究这个嘛，现在在世界 研究女高官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为了我的将来啊， 他以前说过，女上司他就活得好， 这是真的，我这一生当中、啊、 我从来没碰到， 每一次职业的转变就等于工作的机会，都是大姐给我带来的。所以要不说咱现在老板还有这管理层都是男的，我在这儿弱势啊，我就弱势。哎，你看没有，凤凰 凤凰你发现没有，他女的强势，因为老板是男的。你真的，我跟你讲，好多 iPhone 现在黄没了，现在是 iPhone 了嘛、 对， 就是阴盛阳衰啊。你刚才讲香港，我一向就觉得，你比如说在香港公司里啊，我过去感觉啊，哎，我倒觉得是一种专业的表现。我觉得在公司里香港的女同事哈，她不大让你意识到她的性别，在工作的时候， 对 吧， 对， 我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照顾，就是她一摆出那个范儿，就感觉我跟你是一样的一个工作人员，没有说因为我是女的。但是呢在内地某些，对吧，某些这个企业里，你就会感觉到咱们这个大陆人呢还是那种女的，他会是女的，比如有点小心眼啊，跟你哭哭闹闹啊，而且呢男的上司呢也依然心里有这个意识，可以宽容他，可以原谅他，他要什么那就给他。你比如说我到现在我还秉承着好男不跟女斗，要是一个女的跟我竞争啊，我肯定撤。但是你知道吗，这是在过去男尊女卑的时代达成的默契，对吗？现在男女平等了，人家比你智商还高呢，比你教育也高，比你政治权利工资都比你高， 加上还会发嗲，那也不得了， 加上你还好男不跟女斗，所以呢你的负面就是 你斗的资格都没有了。 咱这 你还不跟人斗呢， 泄什么私愤呢？咱们还是讲这个女政治家啊，我给你们看一眼，可以看看谁说女子不如男，你记得那豫剧吗？咱看看， 我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行行天，有十多女英雄也把红帽掀，为国杀敌是代代出名将，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男？ 看了没？ 还有呢，乌克兰有个美女总理， 寂寞什么叫个？ 对， 反正真是很漂亮的。 但那个最近出很多毛病，出很多问题。 说她脑袋上梳着一个， 那是传统乌克兰妇女的平民的那种头发， 梳了一个大辫子。 对，但那是故意的。她只有每次出来这种政治公开场合，她梳那个大辫子，显示她是乌克兰平民老百姓。平常不在这种场合，她立刻就变得就是摩登时代女性。 所以你知道人家乌克兰评论他脑袋上那个辫子叫什么呢？叫乌克兰的政治方向盘。 对， 你们怎么都这么研究啊？ 研究女高官呢？ 我跟你说，这个研究还很彻底的 啊。 你知道这个，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印度那个女总统那个事儿，有人做过这么一种研究，就发现东南亚地区有个很，就整个东亚地区有个很怪的现象，印度、巴基斯坦，然后整个中南半岛、印尼这些地方、菲律宾，你会发现什么怪现象？就不少这种女性领导人，而这就很怪了，因为这些社会向来被认为是男尊女卑， 对， 是父权社会，那怎么还老出女领导人呢？ 对， 你再看就发现，其实还是父权社会，这些人啊，绝大部分 他们的父亲跟他们老公， 对，你们说像缅甸昂山素姬，就是父亲是什么开国元帅、开国英雄，或者是父亲过去做过总统，或者是老公做过。这个不是老爸死了，就是老公给人干掉了，给枪杀了、暗杀了。然后呢，这个老百姓对他们这个家族的期望就转移到这个女性，都是代父出身， 都花木兰， 都花木兰的， 但 是吧？ 但这还是好啊，他那个男的去了，他们还得上去。中国是男的去了，女的就下去了。 哦， 对不对？你看有哪一个说因为他那个 啊？对， 你没的， 不是。 你们看看嘛，不是这样的吗？ 对 不 对？ 导演说该去广告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挺喜欢女的领导咱们，对吧？比估计比男的强得多， 就都让你过好日子嘛，起码。 现在关于女人啊，就是解放了的妇女，你发现没有？往往呢，有些人会有一种评价，说这个女人是野心家。所以 这个女人不寻常， 这个女人格女人。对，你知道福特吗？美国的这个前总统福特。徐老师，你可以跟他学学，就是这个福特呀，是说在我死后， 再出书，就是我的很多话呀，我活着的时候我不说，实际都写好 了。什么叫薛老师学学？ 没事， 我已经出了。 对，我知道你还 来不及了。 对，我知道你还写着日记呢嘛，有些事儿是不能在生前的。就说这个，他已故的美国前总统福特，他出的一本书就叫《等我死后再出书》。在这个书里啊，他讲出他对克林顿和希拉里真实的看法。原话就说，克林顿好色，希拉里有野心。你看这个野心是什么意思？ 野心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克林顿那时候出事情的时候他老婆就宽容，这就叫小不忍乱大谋。 你比如说按照我的章程哈，就是我认为什么人有野心呢，你不本分就叫有野心了。好比说比如说我是一木匠，我如果干的不是木匠的事儿，我想当村长，那么我在我的这个概念里就叫有野心。 从政呢一定要有野心的。 对， 我最近看了很多就是上去的领导这种简历哈，我才发现好奇怪啊，我们嘛基本上一辈子做一件事情，比方你对不对，或者说你做一直做电视，我们一直在学校里教书，那很多工程师他一辈子是工程师，或者医生做医生。你有没有发现领导他是这样的，他可以这几年管煤矿，过几年弄石油，再过几年是啊航天，再过几年到了这个省里边做、哎、你明白没有？ 正常啊， 那叫管理人才啊。 所以他的这个专业哈，你说 他专业就管理嘛。 哎，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就是他的专业，就是你下面不管什么他都能够管。这就是政治啊。你要说在这种行业里边他的成功感来自于哪里？他不像你做电视，你说你收视率高，你写的作品多、你画家画的画，他不是，他的衡量他的成功就是说我位置要高啊。政治就是一个正反馈啊，你知道这个正反馈的概念。 所以我现在我有时候老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里老听野心家野心家的，我就觉得有野心的人那是坏人，但比如说权力欲无限大的人、这是这，但可是现在在现代社会里你又会发现呢，哎，真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啊、 就是我现在相信呢，不是好而是恶。真的，你我跟你说，即便我要开一公司，我当一老板，我现在发现有个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咱觉得啊，有些人有野心，争夺权力啊，霸了某个位置，好，他这人是坏人。我告诉你啊，好人你没法当。你什么叫好人？好人就是说 不能这么说， 不就是好。你比如说，我现在发现只有坏人，他才会压迫人，会逼迫人。你知道吗？你不是好人，就跟我原来 就是废话吧。坏人当然叫压迫人了。 对，可是你知道很多事业就是靠着你得能压迫人、啊、你得能逼着人。你比如说咱们 恶是推动历史。 你说那种老好人，咱好商量，哎呀文道这活你不爱干，说你累了，哎呀行，那就明天歇着吧。 你说的是心肠硬， 他能干成什么事儿呢？ 可是你，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不本分那个话我就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呢，当我们说 对他们来说野心就是本分。 对， 对，但是你一方面我们常说女人有，我们谈女政治家特别强调她的野心，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我们依然潜意识有一个感觉，就女人有她的本分。 对对对对， 她想做政治，她想做领袖， 她只能做 总统 夫人，她不能做总统， 她只能从属于男人。她一旦不想从属于男人，那就越出本分，那就有野心了。第二，我觉得有意思，就是说野心这个字眼啊，中文讲很难听。企图心，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他有企图心还是不大好。但是你看用英文去讲，我们会 ambitious， 好事， 这是正面的称赞， 胸怀大志， 你知道吗？就我们是有雄心。 对， 就比如说我们称赞一个人也会说他很 ambitious， 这就有雄心啊。比如说我也可以称赞你，哎呀窦文涛有雄心，这意思就是说呢，你想做一个非常好的节目主持人啊，全国最好，这没什么不对的。就我觉得中文里面呢，我觉得有时感觉到我们有点虚伪，就是呢， 为什么对 也有区别。比如说我的理想，我要做最好的主持人，但是我不要做最有名的主持人。我觉得要是一切的心思都放在出名上，在我的概念里， 对， 就算有野心。 不，为什么野心会有贬义呢？这还是从上面，从皇帝从上面的角度看下来的。他觉得你们下个人每个人都应该在一定的格子里面，你要超过你的格子，你就算有野心了。 从下面的人来看，我当然有权利要往上面争取啊。 嗯， 其实这个是资本主义发展，这个是个动力 的。不止，而且更荒谬的是什么？以前的读书人呐、啊，比如说考取功名，他明明是想往上爬， 对， 但是呢，他越是要往上爬的时候，他越要表示出我这么努力，我是想为皇帝效忠啊。这他不是还不叫野心，这叫做最谦卑想当奴才的心。就是我没办法替皇帝当奴才，我很不高兴啊。 今天一样啊，今天你越能上去的人，你是要越低调的 啊，对，越上 去不要给人有一个这种他不想做的。 你要被人看出野心来， 那就完了， 你这野心没法得逞了 啊。 对， 但是呢，人们怎么会看得起你呢？是人家都会觉得你还会往上走，官呢、啊、都不是看你现在位置的， 哎。 都是在看你将来会怎么样，只要看到你已经到头了，人家对你的眼光马上就变了，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对，不，他还有一点呢，这东西挺有意思，说这个心呢叫野心，这个野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超出正统的，超出正规的、 啊、可能是超出正道的。你比方说，咱说你一个人发家致富没关系，但是咱也知道很多那种所谓江湖上的草莽英雄，他事业发达靠什么？本质上讲耍流氓吗？靠耍流氓吗？靠当小人吗？靠这个什么尔虞我诈呀？靠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呀？那这些东西他最后也能成功啊，他最后也实现了他的梦想，可是这个算不算野心家？ 我觉得不算。你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啊，我们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闹革命。你以前从满清皇朝的角度看，孙中山是叫野心家了。你好好的，你不来考科举，你跑去闹什么革命？就从上头人来看，你跟规矩，就是我定的游戏规则，你跟我定的游戏规则玩，这不算野心。你想颠覆我的游戏规则爬上来，这就是最大的野心了。如果照这个说法来看的话，那所有搞革命的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都叫很有野心了。 我们一般不把一个做生意的人想赚钱叫野心，通野心这个字还是真是在官场里特用的，对不对？特别是从上级看一下，你等着接我的班，你就好好等着。但是你要等得不耐烦了，你这个什么时候有一点这表现，这就叫有野心。 哦，别人看出来有点急，慎着慎着， 所以得好好的等， 哦， 待着 等着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是批判野心，我太想有野心了，我怎么没有？ 你这没什么野心。 但是河北人，我跟你说，就是小富即安。他，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啊，你没有野心呐、啊，你就反倒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行，你没有野心啊，你就是一亩二分地儿，你就在那待着吧。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不会啊，你现在也挺出人头地的。 我算吗？ 算了，你们石家庄最近很威风啊，也出了世界小姐冠军嘛。 哎，对对对对对， 那也是你老 乡。小章子怡嘛，生 小章子怡嘛， 身高一米。 石家庄的人现在 身高 一米八二，用不着有野心， 世界小姐。 哎，你用不着有野心。 那天周英奇主持我都看，周英奇很有风度。不过那个冠军是有奥运的主场优势。 我们那个石家庄那女孩子还是那个什么体育方面很厉害呢。 哎， 当年是体育特长生， 跟刘翔是同向的。 文化课上也不需要你照顾，人家也学得好。 你们石家庄人都 干嘛呀？ 用不着野心，自然就行了，真的。 不是，我是说，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常常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那次这个梁冬就说。说呀、啊，你放心吧，现在这么激烈的一个社会，没有会被埋没的人才，是人才都得到过度利用了。我说不是，我说我认识一些我认为真正有才的人。我说你还没有想到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里哈，比如一个人想要有所作为，那意味着、啊、你要跟某些假恶丑妥协，知道吗？那有些人自己比如说有才的人，那么我宁愿守着寂寞，我就不爱跟你们趟这趟浑水。那么这种人有时候会被边缘化。但是你知道我说这个，我是想说张学良。张学良，我看他一本书，他口述，他说当年这个有一位张伯苓先生，他很尊敬他，说是我老师。他就讲，他说张伯苓先生跟我说，中国人只是顾面子但不要脸，只要虚伪的金字牌匾就自鸣得意，比如说卖假药害人欺人则不知羞耻，我们必须自勉，把它倒过来，要脸而不在乎面子。张伯苓又讲， 中国社会的习惯是好人坐在屋子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算好人之列，那我们就切不可消极地坐在屋子里叹气，任凭那些坏人们在台上唱戏。然后张学良说，张先生就是死于那些唱戏的群魔手中，恐怕就是因为他不肯坐在屋子里叹气的缘故吧。 这个张学良 太悲惨了，这个 对对对， 太悲惨了。 你觉得有意思吗？这话说的。 不过我觉得像你刚刚讲这种情况，就是说是不是只有坏人才能得志，又或者说人才有没有被埋没的情况？我觉得这说像梁冬说这话，就看得出来啊，梁冬自己啊是个成功人士， 他没被埋没， 他没被所有成功的人啊，他往回看往下看，他都会觉得 成功人士就是上三人行， 对，没错， 整天百度百度的， 对，这个人才呢都会自然的出现，你是人才不会被人埋没， 对，只会被过度使用， 在上头的人都会这么看，真正成了功的人才会这么说话，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但是问题是，假如你做得很好，突然旁边有人跑来说你这样做真是埋没你了，你今天比方说你做这个节目哈，埋没你了，你这个弄一个什么公司，你可以立刻几千万什么什么什么，你会不会动心？ 我已经动心了，我最近在想这事儿了，有些大基金经理人跟我说几千万美金就投资。